煎 煎 姜 姜 剪 剪 讲 讲 剑 剑 将 将 签 签 枪 枪 钱 钱 强 强 浅 浅 抢 抢 鲜 鲜 香 香 显 显 想 想 现 现 像 像 脸 脸 凉 凉 脸 脸 两 两 年 年 娘 娘 念 念 酿 酿 烟 烟 央 央 盐 盐 羊 羊 眼 眼 养 养 燕 燕 样 样